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这是一首叶倩文演唱的老歌《黎明不要来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，和你一起分享老歌。下面我们来听《亲爱的小孩》，这是歌手苏芮的代表作之一，1985年推出。苏芮的演唱风格鲜明，独树一帜，他的歌声具有特有的韧劲儿，再加上宽广的音域，造成一种强烈的沧桑感，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这种忧郁的本质和蓝调音乐是一脉相承的，在中文歌曲领域，苏芮蓝调摇滚的演绎风格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他。 小小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 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什么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承认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。 听歌手张雨生演唱的《我是一棵秋天的树》。张雨生不仅是一位歌手，还是一位成功的创作人。在他的歌里，没有无病呻吟的爱情，没有虚伪做作的卖弄，他只是通过音乐说出他内心所想。可惜张雨生英年早逝，但是他那清亮的歌声依然回荡在无数歌迷的心中。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，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，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匆。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，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，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。春风吹拂，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，我很有耐心，不与命运追逐。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安安静静守着小小江湖，从不羡慕，因为最美的在心，不在远处。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是歌手王杰的代表作。这首歌非常适合王杰的声线，坎坷的经历，独特的唱腔，沧桑的浪子形象，王杰把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在很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，王杰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当他的歌声响起时，不管经历了多少时空转变，我们还是能够瞬间回到过去，享受音乐带给我们最单纯的感动。 天上飞过是谁的心，海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，身上的心不想言语，过去未来都像像梦境，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，未知的旋律又响起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，回忆藏在我的眼底，遥远的你是否愿意为我轻轻点起一丝暖意，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，未知的旋律又响起，沉默地探索你的手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， 小感动，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想到他，默默地珠泪下，记起多少旧情话，每段往事升起沉下。 在记忆中轻轻

太多，不再等候，这滋味不好受，我只想唱一首痛快的歌。 一首痛快的歌来自姜育恒，欢迎继续收听千年雀歌，我是于允。下面我们来听《情人的眼泪》，这是林忆莲演唱的歌曲。这首歌以三二拍舒缓的节奏开始左右摇摆，林忆莲的声音如梦似幻般在耳畔响起，透出一缕颓废，像是微醉又像是梦呓，带着迷人的气息。

般别留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 仙琪主演的电视剧《星楚留香》当中有一首片头曲叫《花太香》，也是由小琪演唱的。奔放的旋律，极富节奏感的伴奏，任贤齐深情的吟唱，听起来有几分落寞，贴切地诠释了那种深埋于硬汉心底最真的柔情，浪迹天涯也无法释怀的爱。 小天下，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，黄昏今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太潇洒，不问世间仇恨，淡如茶，江湖一偏偏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悠悠凉，花

感受与你相同，无缘配月儿般花落， 对你的心有星辰来为证，爱如风雨翻涌。 千由周华健演唱，2000年推出。这首歌是电视剧《花木兰》当中的片尾曲。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。心若倒雪，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活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。锦缎缠绵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你承认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多亏有你处处留马颜面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，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又挂念。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爹，让我在你身边。那一面受伤的剑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沦陷。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 首歌具有周华健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演唱方式，他的音乐给人一种清纯如水的感觉，尽管没有太多的技巧修饰，但是能够让人感受到他的真心真情，给人温暖的感觉。继续来听一首《碧海晴天》。 别只在承诺天，别让真的心改变，就让完美的誓言守着你我的一份情，不迟不远等着你给我一片天，怕是要的情要的心你不给，要是你懂得海，要当海誓为靠岸，明明狂妄的注定只让你我共这一生， 闪亮的星由梁静茹演唱。梁静茹的音乐以抒情淡雅类为主，同时呢也包含轻快摇滚等多种音乐风格，她是在用她的心和内涵去歌唱，她的声音温暖

下面的这首《勇闯天涯》由成龙演唱，是电视剧《国际刑警》的主题歌。据说成龙已经拍摄过近250部电影，他也成为中国功夫电影的代言人，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英雄的概念，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发扬者。 一生只管耕耘，不管多少的成果，凭着不屈不挠精神，望着前路实现理想，每秒奋勇冲前，你对艰险的曙光，沉着应战心中坚毅，怎么苦楚未开拓，路越冷越不可欠，斗志顽强未离，做不稀罕，就像那年英高飞，振翅似浩浩迈直望远方，创造人生心如天高，流热血未却步，自尊也自豪，人英勇踏前路。用两手去干去闯，我有理想，日夜追赶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，走在春天的路上，李冰雪作词，梅光辉作曲，吕薇演唱。 冰雪笑容红静静流淌，

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带来的《雀上心头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雀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听费翔演唱的老歌《总是想起你》。1987年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，费翔的出现让无数人是耳目一新。那次登台，费翔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用熊熊火焰般的才华照亮了每一个人。如今费翔已经成为不老的男神，是一位有着老派的绅士风度的60后，他的敬业精神在行内是有口皆碑。 但相见虽然不能相见，在夜晚总是想起你，对你有无尽的思念，那是往事不再重现，重现。时光流走，永远不再回头，这份温柔哪里去追寻，只能把爱情藏心头，即使还有无限忧愁，忧愁。我在屋檐轻叹，在寂寞夜里，哦，我不能忘记你，即使我俩才能相见，相见，虽然不能相见，在夜晚总是想起你，对你有无尽的思念，但是往事不再重现，重现。我在屋檐轻叹，在夜晚总是想起你，对你有无尽的思念，但是往事不再重现，重现。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从流行到经典。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唱听再寻回。 千万星，亮过今晚月亮。

想你。如果我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 首《绿叶对根的情谊》由古建芬谱曲，歌曲充满了款款深情，刻画了一位即将离开家乡的游子对于故土的深深眷恋。歌词借绿叶和根的比喻，表白自己和故乡之间割不断的血肉联系，是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当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。继续来听一首韩晶演唱的《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》。 走，一个人走，走得累了，心却碎了。爱，一个人爱，爱得哭了，哭得倦了。不小心人在穿梭，伤了心的人究竟有几个？耳旁的恋人都在唱歌。